北京时间17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下午5点，厦门，在这里你会发现，你追赶的生活，也许却被你抛在了后面。 每天下午5点到7点，关注微信账号温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地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百变辣妈袁一，全能艺人小航，北京小河醉小雨，逃嫁狂人苗山，美妆小仙女一梦大猴，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流梦工厂。 下午的5点钟，欢迎各位准时锁定我们的频率，也欢迎各位通过视频直播的方式找到我们的节目链接，在新浪微博搜索活力982，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注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直播间找到潮流梦工厂就可以了。我是袁一。 天气越来越冷了，但是我却莫名其妙有了晒伤妆。各位好，我是泽环。 你哪里有晒伤妆？ 这个鼻子上起了一个痘。 在这里，在这里。 对， 那个叫火疖子。 你记不记得王菲的那个《江岸》那张专辑的时候，就是这块整个这块都是这个样子的。 但是对，就是这边一块 啊， 那个很带 feel。你这样的话，可能 隐隐的带 feel， 这就是男士 feel。 那么也欢迎一下今天在嘉宾区的大家很熟悉的，也是我们潮流梦工厂的主持人之一一梦，欢迎一下。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梦。 是什么样的情况在星期二会让一梦也出现在节目当中？ 他通常是美妆达人，在周六出现吗？ 对对对。 是为什么呢？ 是为什么呢？ 今天要给我们化妆吗？ 今天可能想来修饰一下你的晒伤妆。 可能没得救了吧。 我们今天是11月6号星期二， 哎， 距离所有女生都期盼已久，每天都会翻查一下自己的购物车，然后看看他们都是不是悉数的乖乖的待在我的购物车里。 还有2天， 11月11号到11月6号还有2天，你的数学是谁教的？ 11月8号很重要，好不好？大家都在等待11月8号吧。 是11月8号，对于泽华来说，我为什么能够 get 到他的点？是因为如果上周二有认真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应该就知道11月8号对于男生来说其实也是个福利。 哎， 因为北京时间11月8号是维密秀的开场， 嗯， 然后以及11月8号那一天是 HM 和 Moschino 的合作款的正式发售，而且今年非常好的一个消息是在天猫的旗舰店当中，你也可以提前把这些合作款的单品加入到购物车。11月8号的0点会准时开卖， 因为店铺是7点钟才上线，它天猫是12点就开始上线了， 是， 所以肯定会抢爆了。 对，所以泽华这两天一直在反复的确认自己的这些合作款的宝贝是不是在购物车里面乖乖待着， 很希望用 HM 的价格买齐了 Moschino。 所以你知道，就是购物节这个事情不见得说是只有女生关心。 是的， 往常男生们不够关心，第一是觉得女孩子们买的那些7零8碎实在是有点不太值当， 嗯， 就是再不在11月11号这天买其实都不重要。 是的， 但一旦出现了比如说你们的 AJ 如果在11月11号有活动， 不可能 No way。 有什么不可能的？你看 Moschino 也和 H&M 合作了呀。 那他跟 H&M 合作倒是有可能。 也让你们用 H&M 的价格买 Moschino 了呀，有什么不可能，对不对？ 可以跟匡威进行合作，当时也是可能的。 好了，我们今天在11月11号来临之前，先行进行一个潮流梦工厂的好物分享会。我们其实已经从女神100%， 对， 突然忘了以前女神100%那个节目开始，我们每年都在做双十一的一个提前的预购会。我们希望能够用自己的一些身边的闲置，但是我们精心挑选出来的好东西，然后去分享给更需要他们的人， 嗯， 同时以一个很亲民很亲民的价格响应11月11号这个号召。所以我们基本上80%到90%的东西都会以11块钱的价格卖出去。 但是各位，我的可不是闲置的， 某些人说它是闲置，我是精心挑选出来的，很舍不得拿出来的。 就是你是割肉的，是不是？ 对啊。 嗯哼，一会儿来介绍的时候，我们就能看到大概有哪些东西了。 对。 那我们也要提示一下，我们一会儿请那个导播小哥哥帮我们把小助手的今天买东西的小助手的二维码投影到我们的屏幕上面。也就是说，你只要打开视频直播，然后。把这个二维码截下来， 拍照先拍下来， 拍照拍下来， 截屏，对。 然后以及我们那个微信号一会儿也会体现在我们的这个屏幕上面，大家直接搜微信号也可以，先加我们这个购物小助手的微信， 必须得先加哦。 对，得加他，因为这样之后的转账啊，以及这个发货会更流畅一些。 嗯， 如果你付了钱没有拿到货，那你也对吧？ 就投诉982就好，不用投诉我们节目组， 投诉小助手就好了。然后。他会把你拉到我们专门的粉丝群里面，然后在这个粉丝群里面我们用了一个非常神奇的小程序、这个小程序就是一个接龙小程序，你看中什么东西点入这个小程序的订单，直接下单以及填写你的个人信息就可以完成了、就是先到先得，因为每一样东西都是独一无二的。 提醒一下各位，一定要注意先付款才能够把这个藏品拿回家。 当然你没有付款我们也不会给你啊。 对啊。 好，今天我们有2个小时时间来抢东西，大家先摩拳擦掌一下，我们赶紧请导播小哥哥把二维码什么的投放到我们的屏幕上，给大家一些时间来加入到我们的这个双十一提前分享会的队伍当中。那么首先呢，我们也要先来关注一下这两天有什么样的时尚资讯是值得各位关注的。在听资讯的同时，也希望你们赶紧打开你的手机，通过新浪微博搜索活力982，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注关爱青年计划，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最近这段时间玩抖音的明星特别多，明星好多都进驻了平台。我知道一梦其实接触抖音还挺早的。 我的天哪，你说最近一段时间很多明星都进驻了，然后紧接着就是一梦。 你要听清楚这个区别，最近是明星开始入驻，但是一梦是属于最前波接触抖音的、就是潮流人士 啊、网红。 你不能这样说，潮流梦工厂的潮流人士。 OK， 因为网红这个词儿现在就多少不一定是 哎，你觉得网红是不开心的吗？别人说你是网红， 就是没有那么开心吧。 我觉得网红是一个中性词， 对， 就看你怎么理解以及语境什么样子的。 别人要说我是网红，会很开心哎。 所以你不要轻易的， 我只能听到"红"那个字。 选择性接受。有一个小哥哥，一位男明星，最近玩得特别嗨，各种抖音梗都不在话下。我想问一下，所谓抖音梗。一梦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最近流行的抖音梗是什么？ 我知道前一阵比较流行的就是那个陆超真好哥真好啊，能不知道吗？ 这是什么梗？我们一脸懵。 我听过， 就是他比如说他比如说这个王泽华祝你生日快乐，每天都开心，happy 什么 happy birthday， 就是他会就是用他的那个语速，而且他每一个抖音里面全都是那种大头的，穿的一个那种 Burberry 红色那种衬衫，所有的抖音都是那样子。 所以他本人的名字叫陆超。 对，他叫陆超 啊。所以这个是一个抖音网红。 对，比如叫真好哥，就真好体什么什么真好，然后就这样。 啊、真有趣 啊。 你知道 这样说就会显得自己很 out。 这个抖音梗我是在我们的小助手那边了解到的、就是他和他的小朋友们聊天的时候就会用到这个梗，陆超冒号真好。 对， 那小助手要不要现场示范一下？ 小助手现在正在操作我们的后台软件，你不要打搅他。我还知道一个抖音梗，一梦你给我辨别一下是不是最近流行的。我怎么这么好看， 这个好像是也不算是最近的了、最近最火的一个是一个老大爷就是拿着一个就像早晨晨练的那种球，然后这样拍节拍，说什么比如说就会给你说一个很朴素的一段 rap， 就是我忘了那段 rap 是什么了。 社会 距离10月11号还有3-4天，潮流梦工厂已经开始我们大卖场，就这样的呗。 关注活力982，好物别走开。 对对对对对。 小程序怎么加？ 加我们微信小助手，东西买到手都软。 二维码现在已经可以看到了。哎呦我的妈呀！ 我们屏幕上已经出现小助手微信号了。然后，天哪，我们小助手太拼了，把自己手机号都看不出来。微信号就是手机号啊？ 是个人的手机号吗？ 对。 小助手目前还是单身。好了，就到这里吧。 真好，然后二维码也在屏幕上，大家一边听一边跟我们来互动。我们要说这个男明星呢，他其实刚刚杀青了一部新剧叫《七月与安生》，饰演了苏嘉明，就是那个其中的那个男，被 被哄抢的男主角， 嗯， 被七月和安生抢的那个男主角。 哎，电影当中谁演的来着？ 一个不是很对没有女主角出名的男演员。 好的。 嗯嗯，也是因为爱唱歌，这位选手呢，他有一个称号叫中华小曲库。这一次这位演员本人熊梓淇在专访当中也没有被我们轻易放过，据说还演唱了很多代表曲目。我们来看一看这个电影版《七月与安生》当中的苏嘉明在专访当中是怎么来跟我们聊天的。 我是熊梓淇，耳机、唇膏、护手霜，我是一个特别怕干燥的人。嗯，不会，我是一个碰上穿的舒适的东西就会一直买。我有个好多条裤子都其实都是一个牌子一个款的，对，是那种特别宽松的 hip hop 的东西嘛。然后还有特别紧身的牛仔裤，是我很难驾驭的。眉毛不常自拍，真的不常自拍，能唱会演，嗯，只要不好的都不想被贴。嗯，天堂，嗯，蓝地天空，这样不太好，但确实是很喜欢唱这首歌。好日子，不会的，我是音乐学院毕业的，我怎么会别人带跑调？我们当时唱和声都有六个声部一起唱，都不会被带跑。那肯定是不洗澡呀，就是躺着。我是一个能坐着就不站着，能躺着就不坐着的人。就我觉得其实挺正常的，你想这个世界上每天有这么多好看的人出现，对吧？你又能保证，你怎么能够一直的做到在他心中是一个很重要的位置？我觉得是不可能的。专一，没有缺点，我觉得双子座完美了。刚知道什么豆沙色啊，姨妈红，这可以说吗？对，就是你姨妈涂的颜色啊，还有烈焰色。我有点不太舍得把谁放到那儿跟我一起去荒岛，我自己去吧。对，你们都光鲜亮丽美美的。这两天是欣姐吴昕，她会发一个很好玩的段子，然后发很多个，嗯，一起拍呀，一起拍，就给她签那个人的名字。我是真的挺会拍别人的，然后也会拍风景，我有一个发现美的眼睛。就是真的得教，对吧？有很多技巧的，你要教他。然后首先你自己也得做到尽量，就是怎么拍都美，对吧？不要难为你的男朋友，大家都很不容易的。穿越时空吧，对，其实可以说个单口相声。我准备开一档电台节目给大家。其实还好，演这个角色我挺开心的，因为首先他是一个很普通的人。不像我之前演的角色上来都带很严重的主角光环，我觉得能够真实的去体验生活，然后去表演也是一个蛮幸福的事情。但是演拍的过程中其实还真的蛮纠结的，因为你要不停的去跟两个女主角来互动。参加综艺很放松，对，然后我觉得唱歌是我最能够直观的去展现我内心的一个东西。拍戏是你在过别人的生活，其实都是不同种类的过瘾。我觉得我希望是跟音乐有关，最大的遗憾就是不能亲亲我自己的小脸。嗯，还有好远啊，还有12年。不着急。 这是电视剧版当中苏嘉明的饰演者叫熊梓淇，他说他人生最遗憾的事情就是不能亲自己的小脸蛋，这也是我听过最自恋的答案。如果要拿这个问题来问咱们的话，一梦，你觉得人生最遗憾的事情是什么？ 我觉得我现在没有什么太多遗憾的事。 你现在 我的妈呀，人生赢家的4个字， 过得很幸福，就是轻描淡写说完后，我觉得现在都很好。 嗯，对， 没有遗憾， 现在都挺好。 我觉得这样心态很好。 那该换你问袁一姐了。 嗯，那袁一姐是最遗憾的事情是什么？ 现在 最遗憾的事情是什么？现在吗？ 满脸的遗憾呀，看到没有？ 对，因为 这就是上了年纪以后的 遗憾，犹如滔滔大海，我在里面找不着一个 纸巾，纸巾，纸巾备好，赶紧递上来。 遗 憾的事情就是今天这堆东西实在都太值得收入囊中，但是我们又规定自己和自己不能抢。 嗯， 这是我们最遗憾的事情。 不是今年的规则是可以自己互抢的吗？ 就是不好意思啊，那你如果非要送给我，我你说我又想付钱，你说这个多尴尬呀。 我觉得这样，我们今天就临时变通一下，我们三个人每个人有一次的抢的机会，好不好？ 可以啊， 一人一次， 一人只可以有一次抢。 对，你也可以放弃这一次的机会。 好， 好吧。 也欢迎大家哈，赶紧先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注一下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直播间，然后我们现在屏幕左下方已经出现了我们那个就是购物小助手的二维码，如果你方便扫二维码的话就通过二维码来扫，如果不方便的话也可以通过我们现在屏幕上方展示的小助手微信号1580154602515801546025来加入到我们的购买渠道当中，你会被小助手拉入到我们的群里面。 这是微信号啊，各位不要打电话，记得加这个微信号。 对，是微信号。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到温度下降，秋天已经过去，冬天马上就要来了，明天都已经要换节气了。 嗯， 紧跟着冬天来了以后呢，很多人都会把什么秋裤啊、枸杞啊、保温杯安排上日程，但是呢，不是所有人都会在冬天穿秋裤的。 嗯， 你不会穿吧？ 不会， 你也不会吧？ 因为我腿太粗，没有资格穿。 我是打死也不会穿的。 对，我知道，就是一般你还会光腿。 那倒也没有，你听谁说的？ 小雨姐。 你应该说不是姐，是我自己观察出来的，不应该出卖那个人。 但是我们三个属于极端人群，比如我们的小助手他就会穿， 他一定会穿， 而且还会穿毛裤。 但是很多明星也会坚持不穿秋裤。我们上次说的景甜是养生的， 对， 他会穿秋裤，但是鹿晗就属于坚持不穿秋裤的人。 他腿那么细，他穿了秋裤别人看不出来啊。 他觉得穿秋裤就不是年轻人，不是时尚的代表了。 哦， 就跟咱们想法是一样的。 好吧， 对， 看来没有代沟。 对于吃饭和洗澡以及对于他自己的保养秘籍，我们来看一看，听一听鹿晗本人是怎么来介绍的。 护手的话还是刚才说了，先要清洁，对，把脸洗干净了，然后再保湿，因为北京这边比较干，在特别干的环境下皮肤会很干，会炸裂的。对，就是真的很有才，而且我觉得都是文案的大神，都是，对，反正让我觉得我以后可以更多的把我自己的素材就是拿出来让大家 P 一 P， 我觉得挺好玩，让我自己也挺惊讶的。对，有工作室伙伴都跟我说，我觉得这是应该的吧，安全最重要，对，而且特别晚。今年的后半年可能就全都关注在音乐上面了吧，有开演唱会，有新专辑，包括我可能还想去练一下跳舞。太紧张了吧，因为这个比两年前第一次开一巡的时候还是不太一样，这次比之前的量要大一半，就是之前的两倍，所以在体能方面比较担心，所以最近每天都在练习。跟大家一样吧，就是抒情的，完了以后舞曲，包括还有 hip hop。 对，因为我都不怎么在外面晃悠，对，我也不知道北京现在最潮的地方是哪，我现在只知道三里屯。不能洗澡，不能，没关系，不能洗澡就 OK 吧，就是得饭得吃吧，对，对，我是 OK 的，对。之前的话，我是会偶尔在家里就是吃点好吃的，看看电影，完了现在呢又多了一个，就是吃鸡可以解压，对，玩游戏。我觉得今年收获还是很多，学习到很多，比如说跳舞这方面，因为接触了舞蹈界的大神，以后可以变得很亲密，以后可以一块练一练，提升一下自己，对自己有帮助很大。活到老学到老吧，因为有能力的人太多了，我觉得就要时时刻刻不断地提升自己的能力。对， 我觉得鹿晗现在出现的时候的整个状态都很谦逊， 嗯， 就是感觉他在默默的在蓄力， 嗯， 在有一个想要往上冲的一个爬坡的阶段，或者说他有可能在认真的谈恋爱， 啊， 对不对？ 被拍的是你啊，跟我们没有关系，是他说的这句话。 就是，难道他的粉丝不希望他幸福吗？不是， 不希望。包括关晓彤的粉丝也不希望。 但是如果说人家真的想要在一起的话，也是一个无法阻挡的力量啊。 嗯，是的。 好吧，反正希望他选择他自己认为最好的生活和工作方式，就是最好的了。在我们的潮流风向标，我们接下来就是关注到的是双十一的购物车。双十一虽然有很多很多的活动，但是呢，有些理性的消费者也会发现说，哎，好像一年活动不如一年力度大了， 是吗？ 对，我有听到过这样的分析，尤其就是以某宝来作为一个案例，就之前好像满减的数额会比较大。 还有红包什么的， 对对对，现在好像这两年就比较会比较少一些，包括一些实体店，像北京做的最好的实体店 SKP， 每年也是在十一月份的这个时候做一个全年最大的一个回馈活动。 嗯， 但是因为现在这个声势已经聚拢起来了，大家都已经习惯于说，哦，每年在这个时候会有一个活动，我会在这个时候来， 我要去 放肆一下，剁一下手， 我要坐火车去。 但是你会发现，对对对，或者我要自驾车去 啊。 但你会发现，现在越来越多的有一些含金量比较高的品牌已经不参加这个活动了。 给他狂的，大家不要买。 我觉得主要还是因为品牌商和就实体店之间没有谈拢。 嗯， 就像那个电商当中的入驻店家和平台没有谈拢一样，就是没有把这个利益分配谈好，或者他认为说我已经不需要借助你这个购物节来帮我自己来造势了。但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这是一方面的一些小损失，另外一方面就是还是希望说不要丧失掉自己的理性，希望能够在这个购物节当中用优惠的价格买到更多自己需要的东西。所以有一些人会迷茫说，我到底应该买什么在这个时候是最划算的。 嗯， 那好，平台就开始推选各种所谓带货人， 嗯， 他们来分享自己的好物推荐。你如果不知道该买什么，跟着他们买就好了。就像如果你不知道该买什么，跟着我们买也就好了。 是的， 对吧？接下来的视频我们来看一看，到底在双十一有哪些推荐人会出现，会给你带来什么样的好物推荐。 灯光四射，锦衣华服，一路走来，我不断追求更好的自己。 他们都说我带起了一条街的繁荣，其实我只是数以亿计的普通购买者之一，带着希冀奔赴这场盛大的购物 party。 十年蜕变成长，不随波逐流，你的理想生活无需他人定义。 十年坚持，经验创造奇迹，让我陪你走过四季，时光沉淀，感触最柔软的心。 十年流转，时间证明经典，让我成为你的购物明灯，万千好物为你选出最满意的那一个。 人生那么短，我希望我们的每一个选择都最适合自己。 跟着买不摇摆， 我们的口号就是跟着买不摇摆。另外在今天潮流梦工厂两个小时的节目过程当中，买下我们全场90%都是以11元售价的东西买回去，真的是没有什么可摇摆的。 我们现在是统一的价位吗？ 我大致估算了一下，基本上90%以上都是11元。 uh-huh. 还是说你又突然舍不得了？ 我觉得应该会有1.1元、11元、1.1毛、111，然后1111、1亿1111万这样的价位都可以，对不对？ 我觉得可以拿1亿1111万这个标价放在你身上。 那我也愿意了，如果我出得起。好了好了，开玩笑 了。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注关爱青年计划。我们问一下我们的购物小助手，现在商品都已经集结完毕了吗？ 差不多了。 OK， 那此时此刻，袁一我就要化身为导购 了， 去到就是消费区，然后也欢迎各位走过路过不要错过，通过视频直播看一看我们现场展示的东西，基本上80%、90%也都是全新的，没有拆封过的，然后看一下我们的展示，就是眼见为实嘛。 你应该穿一个围裙。 我一会儿就把我的背带给系起来。 好的， 然后就是个围裙了，然后大家这个加我们的二维码哈，或者是我们的这个 现在立马加起来 小助手的微信号。好了，我要过去了， 先到先得。 好的， 再提醒一下大家，记得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是关爱青年计划，然后也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活力982，现在立马扫一扫我们的二维码，然后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导购员袁小姐马上给我们进行现场介绍。哎，请问袁小姐，我们今天都有哪些产品呢？ 哎，我觉得今天可能会以母婴为主，但是美妆为辅。 OK。 哎呀，地上有一个杯子，那我就先介绍这个。刚才 小姐太不专业了，我的产品都给扔到地上， 东西太多，桌上摆不下来。我手上这一款是大家爱喝咖啡的人都很喜欢买的星巴克的杯子，但是这一款是星巴克不对外销售的一个限量版。是今年索契啊，不，什么今年索契？今年 索契冬奥会吗？ 天哪，我还停留在几年前。这是今年俄罗斯世界杯的限定款。 哇哦， 对。 那你是怎么得到的呢？不是不对外销售吗？ 这个是俄罗斯旅游局赠送的纪念物，他们和星巴克合作出品了这样的一款杯子。 Okay。 但是我确实没有在市面上的店面里面见过任何一只。 嗯哼。 所以我手里的一只以及我送给我朋友的一只，那两只我觉得是唯二的两只。 OK。星巴克的杯子的价位大家也该都清楚，基本上111块钱左右。 对，这只全新，我完全没有用过，我只是拿来当摆设，完全是全新的，11块钱。 没有一毛一吗？只是11块整吗？ 只是11块，我不想收那一毛一。 好的，11块一毛一可以把这个杯子带回家。 11块没有一毛一， 我很想要那一毛一。 我可以抢吗？ 你只有一次机会、啊， 只有一次机会啊！ 我就想要个杯子， 上来就拿走了吗？ 上来就直接被拿走吗？ 可以吗？ 小助手，你允许吗？ 现在有人抢吗？ 因为这个产品还没有发布。 好的，那好吧，那我们说过了嘛，只有一次机会。 对， 好，那好吧，那你拿走吧。 好， 确定了。 现在就扫二维码哟， 好， 扫了二维码才是你的哟。 好好好， 小助手拿出你的二维码。 我现场的放出来二维码。 好，好好好。 看到没有，我们的货品就是这么样的一个抢，哎，去抢啊！ 啊，现在就可以去拿是吗？ 对、 啊， 现在就可以去扫那个二维码。哇，这个二维码是在跑哎，很难扫。 各位，我们不是虚假的，我们是认真的在做这个店铺啊。 好的，他现在就扫了， 并没有商量好，我们也不知道我们的嘉宾会现场第一个就抢购这个产品。 对，11块转给小助手就可以了。好，这只杯子没有了，那你拿走吧，放你的面前，这是你的获利品。 大家很心痛，但是不要着急，后面还有很多好货。 那我可以再说一款，然后就该休息了，是不是？ 是， 那暂时休息一下。我这边那先从辣妈酷爸们说起吧。有一支全新的护臀霜，宝宝的护臀霜，来自于妙思乐这个品牌，所有当爸当妈的人应该都知道这个品牌，是法国的一个品牌。它专做儿童的护肤品，什么身体乳啊，沐浴乳啊，巴拉巴拉什么都有。他们家的护臀霜也都是常年位居这个 世界领先行列， 位居各大电商平台的首单的，然后很多的代购都会帮你去买这样的一些热销品。虽然价格本身并没有非常的昂贵，但是它确实是很实用的一款东西，而这一支买回去也可以用很久。 好，我们先给出的价位是 11块啊， 也是11块。 对，塑封的，保质期是到，来看一下，保质期是在2020年5月份的。 好的，11块。然后我们在放广告休息的过程当中，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二维码。 先扫二维码，然后加到我们的小助手之后， 马上回来。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 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各位顾客朋友们，欢迎光临正在为您现场直播，然后价位非常便宜，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的高档商区潮流梦工厂商区。我是本个商区的董事长泽华。今天节目当中呢，除了董事长之外呢，也有一个董事长秘书，非常漂亮的木一梦小姐。 Hello， 大家好。 当然，我们唯一的一个销售员呢，就站在这个销售区柜台区，也穿上了他的这个销售员该有的工作服。 我以为你至少会给我一个店长的 title， 原来你给我的只是一个销售员的 title。 那你想当店长还当销售员？ 店长啊。 好，那欢迎我们的店长袁小姐。 大家好。我们这里是全场11元店， 也不是全场11元，也会有贵一点的。 90%11元店。一梦，告诉你一个不好的消息，就是刚才那个星巴克和俄罗斯世界杯的那个联名杯子，在你扫二维码之前，你被抢走了。 我还以为我很快了，我在现场已经很快，没想到有人比我还快。 对，因为你要的时候，那个商品还没有发布出去。 是的，所以我 被秒掉， 我让给他。 好的，谢谢你，谢谢你对我们工作的支持。 我们本商场实在是 太火了， 太受欢迎了呀。 好，我们接下来说那个刚刚那个屁屁霜 啊，再提醒一下大家啊，我们右上角这二维码。 对，就是规则是这样的，大家先要通过视频直播找到我们，然后才能够找到这个二维码怎么加入。视频直播的方式就是在新浪微博搜索活力982，或者是微信的公众平台关注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直播间，进入到潮流梦工厂，就可以看到我们这二维码了。或者你们也可以直接添加我们的购物小助手的微信号，微信号是， 微信号就在这里，哎， 15801546025，15801546025，15801546025。加这个微信号之后呢，小助手会把你拉到我们的购物群里面，或者通过小程序的方式直接下单，然后填写你的收货的这个地址还有电话。我们所有的东西都是默认为是到付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因为11块钱是不可能 cover 掉邮费的。 袁店长，你真的很像购物台的专业的店长，连报电话都报得非常的专业。 好，说完屁屁霜之后，我们接下来继续来说母婴用品。这个是贝亲的安抚奶嘴 啊， 我们这个光线实在太亮了，它是一个大白的款式。 大白的款式是什么意思？ 大白啊，就是那个 动画 片，对， 啊， 大白的款式。哇，这太曝光度实在太强了， 太白了。 对，大白太白了。 你来这边给我试一试。 好，大家根本看不清商品本身长什么样。 你先介绍这个品牌本身。 贝亲这个品牌，当爸当妈的人应该都很了解，是孩子们接受度很高的一个日本本土品牌。然后这是一款迪士尼的限量款。安抚奶嘴这个尺寸是 L 号的，适合6个月及6个月以上的使用安抚奶嘴的小朋友。我觉得贝亲的奶嘴最好的点就在于它是有一个独立的盖子的，所以很卫生，收纳起来用的时候把它拔出来，不用的时候给它盖上，就可以让这个奶嘴本身有一个保护。 自从用了这个奶嘴，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吵吵闹闹。 那倒也不是，奶嘴对于孩子来说是有一个安抚的作用，但是也不要完全依赖。 Okay。 反正奶嘴这种东西对于孩子来说就是消耗品，所以无论如何都是要用到的，多备几个也没有关系。这个奶嘴也是11块钱，大家可以去群里面抢购啦。 11块哟， 11块，对，全新的。 好的。 好，然后接下来说跟孩子吃饭有关的，这里有2个辅食碗，是分开销售的，然后都是全新的，也是贝亲的品牌。贝亲做这些母婴用品真的就很让人放心，价格也很合理。这个最好的就是这种塑料碗，就有一些家长可能会觉得说我无法接受让孩子用塑料的器皿，就天生对塑料这种东西有一种偏见。中国的很多家长都会更倾向于我要用玻璃制品，但是其实 就是我们科技发展到现在，像这种只要不含双酚 A 的塑料制品，它其实都是食品级的。 玻璃制品反而对于孩子我觉得不太好。 玻璃制品其实是因为不耐高温以及容易碎，碎了以后容易伤到孩子。 对，像这样大宝宝经常生气就啪一摔坏就碎掉、 大宝宝对，所以玻璃制品其实冲奶呀、或者盛一些这种辅食很烫的时候它很容易就炸裂、其实挺危险的。像这个碗的安全性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而且它是防滑的表面，它的碗底都有防滑的处理，所以也不会随便打翻，以及这个碗是直接可以进入到你的高温的，不是，可以进入到你的高温的消毒箱，或者是紫外线的消毒箱，也可以微波加热，都是可以，上面都写清楚了。 那提问，这个塑料碗本身会有味儿吗？ 当然不会有味，这都是食品级的。 好的，那分开卖是不是尺寸是都是一样的吗？ 尺寸一个大一个小，分别11块。然后我觉得很有趣的是，这种鲜艳的颜色是可以吸引到宝宝注意力的，所以吃饭的时候还是有一定的帮助的，以及它上面有一些可爱的印刷的图案。 这种东西不要只买一件，要买就好事成 双。真的都是消耗品。 对， 对， 大家就都可以带回去， 买两件依然是22块钱，没有额外的折扣了。注意啊，右上角这二维码扫完以后你就可以付款了。 嗯，对，扫完这个二维码以后，我们的小助手会把你拉到群里面，群里面会有一个小程序。 OK， 对， 小助手如果但凡有这个商品卖出去要记得提醒我们哦。安抚奶嘴已经没有了。 安抚奶嘴已经没有了是吗？好的， 再给你们羡慕一下吧，这么漂亮安抚奶嘴跟你们没关系喽。 这个董事长真的很傲娇，我觉得那个先把宝宝的东西说完吧，好不好？ 好的， 让家长们都可以好好的看一下。然后这个刚才泽华有问我说这是什么， 我以为是游泳的泳镜。 它其实是 因为它可以固定到头上嘛。 对，它是小朋友的墨镜，就是大家就会说为什么小朋友戴墨镜。 对呀、 其实小朋友是需要戴墨镜的，比如说 需要戴墨镜， 当然需要，因为无论是春夏秋冬，只要是像在北方城市，其实很多艳阳高照的日子，你要到带孩子们出去玩耍，尤其是躺在躺椅上面还没有自行的运动能力的孩子们，他无法自己自主的去避开光线。 嗯， 其实太阳的直射对于孩子们脆弱的眼睛是伤害很大的。 对， 所以出去遛弯的时候一定要给孩子做好防紫外线的护理。 范雨琪那首歌怎么唱来着？太阳晒得我眼睛睁不开。 对啊，大人都会睁不开，更不要说小朋友了。那但是小朋友选择太阳镜的时候品质就很重要了，因为有些人会觉得说，那不是有些人觉得，而是事实就是这样，如果你没有选择品质非常合格的太阳镜的话，就会对孩子的眼睛造成负担。这一款是台湾生产的，它的 UV 值是400，所以完全能够阻挡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很强烈的太阳光线。然后后面这根带子其实是可以脱卸的，当他如果觉得不舒服或者他已经不需要使用这个固定带的话，就把它卸下来。 我觉得这个固定带挺巧妙的，小孩一般都是觉得戴起来不舒服就给扔掉，你这样给他固定到头，让他没办法随意的扔。 而且小朋友没有鼻梁，关键是他架不住眼镜儿，所以你有一个这样的固定带可以给他挡一下。另外他的整个这个镜腿儿都是这种，你看我在不停的折叠它，非常软，所以并不会让小朋友觉得很夹耳朵很夹脑袋什么的，还是很舒服的。 所以适合各种头围的小朋友是吗？ 适合各种头围。最妙的是它这个配的眼镜盒我特别喜欢，是一辆小汽车，3D 立体的。 哎，这眼镜盒很值得拥有。 对，眼镜盒很妙，所以为了眼镜盒我都愿意把它买下。这副眼镜也是11块。 那这个是含在一起的还是分开卖的？ 它成套啊，我把眼镜盒留下来没有用。 这个简直太值得了呀， 这就可以挂在妈妈的包上。 11块哦，我们只说一次。 对，11块墨镜 UV 400，是哦，辅食碗大的也卖出去了。好的， 辅食碗还剩下一个小的。 接下来这一套我觉得很妙，虽然我还没有找到一个合理使用它的场合，但是我觉得家有男孩的家庭我觉得是可以考虑入手的。 这个就是小时候看那动画片舒克舒克舒克舒克开飞机的舒克， 对，很可爱。你看戴上以后就是像这小模特一样，就是一个飞行员，飞行员本尊。 被他开坦克。 我才发现他这个飞行员的眼镜虽然不是墨镜，但他也有防紫外线的效果，他上面写了 UV 100%，它是可以挡住紫外线的。对， UV 100。 哎，你拿起来看得很大，大人是不是也可以戴？ 大人不可以，你不要想尝试。 我想让你尝试一下。 我不要。你看我脸再小也没有这么小，不行。 哎，你戴很好看。 谢谢咯。 好吧，这是就是一个眼镜还是戴帽子的？ 戴帽子一套的，这个帽子 它外面是这种 PU 的皮质，然后里面是全棉的棉布， 那正适合这个季节。 对，材质非常棒。 嗯， 然后头围因为下面是可调节的，所以也不用太过担心，后面后脑勺这边还有松紧带，所以是可以可松可紧的。 大头儿子家的大头儿子也可以使用的哈， 应该是可以的。嗯，我在看它的一些 数据， 对，这是中国生产，但这品牌是进口的品牌。 好，我们袁店长在看数据的同时，再度的提醒下大家，我们屏幕的右上角这样的一个二维码，点击进去之后，就可以进入到我们这个小程序，然后你就可以付款下单。当然，我们再承诺一点说，所有的这个货品的价位是我们标出来这个价位，但是所有的商品不支持货到付款。哎，不支持免邮。董事长果然不适合做销售， 也确实不支持货到付款了，要先付款，谁先下单先到先得了。 OK， 然后这个是法国品牌，然后跟那个我觉得有些妈妈们可能会知道一个品牌叫 Le Petit， 是一家的法国的一个品牌。对， 好，这个卖多少钱？ 也是11块， 太少了吧， 11块。好了，11块，你这个董事长真的是 心疼。 那你拿走啊， 我不想要，董事长头太大。 对，脸太大了。 接下来呢？ 好，接下来有一个也是来自贝亲的，这一款算是胃药神器，其实也可以作为胃腐蚀时候用的。它是一个奶瓶的样子，但是它的头呢是一个带勺子的那样的一个头。你把一些比如说小米粥啊，一些流质的东西，或者是你给孩子要喂药的时候，灌到这个杯子里面，直接一倾倒，它是根据人体工序来设计的，就可以很轻松的给孩子喂进去。 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不爱吃药的问题了。 而且它也可以作为一个离乳的这样一个过渡期来使用的东西，因为给孩子增添第一口辅食的时候，我们都会建议，突然化身为母婴专家了，到了周三的节目了，我们给孩子添加的第一口辅食要建议是含铁的大米的这个米粉，所以通常用这样的胃药神器或者叫胃辅食神器也是很适合离乳的家庭来使用的。 好的， 这个也是11块，这个也是全新的，来自贝亲， 依然11块。 对，依然11块。接下来我们来穿插一个，刚才小助手非常羡慕的说这款产品一定会卖得很好，哒哒， 这个很高级， 修足时间。 哎， 大家一定都听说过，一定都听说过。我怀孕的时候全靠它撑着命。 啊？为什么？ 因为就是我怀孕 是为了让脚变光滑的。 它不是，它是为了让你的腿部得到休息。就是咱们如果这一天一直站着或者一直在走路的话，你觉得小腿很胀， 是， 就用它就可以立即让你感觉到轻松很多。然后我为什么在怀孕期用到很多盒，是因为怀孕的时候腿会有点肿，然后那会儿每天要上早间要上2个小时直播，上完那个直播以后，我的腿就肿了一圈。我回到办公室以后，我就小腿上腿肚上贴两片，这个一条腿贴两片，有的时候我脚底也会贴，它其实都可以贴，你哪儿不舒服就贴哪儿。 一条腿贴三片。 对，一条腿贴三片，然后我就把腿这么抬起来，耗着，大概贴个20到30分钟，我觉得就已经舒缓很多了，很舒服。 Okay， 这也是来自于日本的非常著名的一个产品了，但是必须要提示一下大家，这个是来自于我们今天不在现场，但是人美身材也很好的小郭小姐，她的提供。 对。 哎，袁店长有点懵。 啊？我以为你还要再继续介绍。 没有，就是来自于小郭小姐。然后呢， okay， 我们这个价位的话，你决定多少合适？ 就11块啊。 也是11块。 对，这个的保质期是到2020年1月份的，所以大家可以放心使用。 OK。 对，我们都非常良心，不会拿什么不合格的东西来给大家。修足时间11块。 我们要不要先跟大家总结一下，刚才我们都带来哪些产品？现在还有 带的。对，我们再回顾一下。对，已经卖掉的，我们就拿走了。这个碗已经没有了，现在修足时间还在，然后宝宝的这个专用的墨镜被买走 了。 好的，这个飞行员头套加眼镜，它的这个眼镜也是防 UV 紫外线的，还在，修足时间还在。 我个人认为那个飞行员头套加眼镜比那个纯墨镜要更有 质感，是吗？ 收藏的一个必要点。 PP 霜还在，这个胃腐蚀的这个神器还在，还有一个小的腐蚀碗。 好，这五样目前也依然都是每样11块钱，都还是可以抢购的。 对， 那个 PP 霜只可以小朋友使用吗？沐浴梦可以使用吗？ 我不需要。 万一他很想抢购呢？ 你真的很过分。那好吧，说到 emo， 我们来请 emo 介绍一下自己带来的几款美妆的东西，好不好？ 好好好。然后 袁英姐手里拿的这一款水呢，是专门收缩毛孔的。然后这个牌子叫什么呢？ 成野医生， 成野医生 非常有名， 非常有名。然后我只用了一次， 就看它这个液体的口都知道，才就几乎跟新的是一样。 对， 而且成野医生经常断货。 对对对，我是今年4月份买的。 嗯哼， 然后对，所以它的保质期绝对没有问题。 它是爽肤水吗？ 它是爽肤水， 它是收敛毛孔的作用。 对，收敛毛孔的作用。然后你一般就是洗完脸擦上它，然后再擦水。或者是再敷一下那个面膜都可以。 这是对于干性皮肤的人来说的，就你可以抹一层。然后另外对于油性皮肤以及爱长黑头的人来说，它用来每天湿敷可以让你的黑头自己浮起来。 嗯，对， 非常有效。 对， 你每天洗完脸以后拿一个就是纸膜，然后泡在它那个盖子里面那个小窝口里面，然后水倒倒倒倒倒，要稍微量多一点，只要不滴水就可以。 嗯， 敷在脸上敷10分钟左右，它那个水都差不多吸收完了，你再把它揭下来，有黑头的鼻翼两侧的黑头都冒起来了。 对， 你只要稍稍的用棉片一擦就都擦掉了，完全不伤你的毛孔。 是的，不过但是我说实话，就是我干皮用这个有点 干， 有点干， 收敛作用有点太多， 特别特别的紧， 所以干皮最好是一周用一次就好了。 对对对， 做一个去角质的作用。 是的， 但是像混合偏油以及油性皮肤就可以，我每天都天天湿敷。 嗯 嗯，木一梦都算是干皮啊？你是一般？ 我是干皮， 是很干的还是一般干？也给大家一个建议， 就是干性皮肤啊， 干性皮肤就是干性皮肤、都算。 对， 那就是干性皮肤的朋友不要抢购。 对， 油性的是格外的推荐。 对，特别推荐。 然后这款产品我觉得男女通吃的啊。 对，完全可以，男生也可以用。 嗯， 对， 因为男生的黑头会比女生要多很多。你这个你定个价好不好？ 我定了也是11块钱， 也是11块钱。 成野医生11块哦，大家赶紧抢购，因为很 正常卖的话就是代购得80多块钱吧，80-90。 对， 对， 嗯， 关键是代购还得算邮费。 对对对。 而且还得等时间， 是 就不是现货。 你这样说的，我们也得算邮费的。 对对对， 你不要以为我们不算邮费啊。 我的意思就是说，这十一块本来便宜很多，然后代购你得等啊，那等他买回来啊，现货不一定是靠谱啊。 是的， 是然后这一款呢，袁英姐手里现在拿的这一款呢是护手霜，因为现在已经到了秋冬天了嘛。 这个牌真的我很喜欢 ，Innisfree 月湿丰盈，它的名字起的特别好。 然后这一款我是一次都没有用过的 啊， 对，也是。今年1-2月份买的吧。嗯， 我觉得这个最好的是拿回去单身的女孩子可以招桃花，因为它叫怒招桃花，霸炸黑，这个寓意很好。 就它的包装也蛮可爱的，上面一只小狗。 那我觉得男孩子更应该收入囊中，收入囊中，然后看到心仪的女孩子的时候，就把这个护手霜扔到地上。 而且如果味道也 还不错，扔在地上， 扔到地上捡起来说：“小姐，你的怒招桃花掉到地上了。” 怒招桃花不是怒招桃花， 怒。 我的口音真的有问题吗？ 愤怒啊， 愤怒的怒就是拼命的招桃花的意思。 对，怒招桃花。 但如果你要看到我生气，你也可以很愤怒，但是这个桃花属于你。 我来念一下，因为女孩子在挑护手霜的时候很在意它的味道。 是的， 这个味道是覆盆子香氛护手霜。一说覆盆子，大家就会相信这个果香很浓郁。 对， 所以是那种很清新的感觉。 嗯， 吾皇万岁限量版。这个很有意思。 是的， 散发夏日里酸甜宜人的水果甜香，丰富的保湿成分，给手部肌肤水润呵护的香氛护手霜，你值得拥有哟，只要11块。 作为店长，上节目之前我偷偷帮大家闻了一下这个气味，所以呢也是提醒大家，男孩子就不要入手了，因为气味确实很娘。 我要闻一下。 如果你要是喜欢那种女性气味非常充盈的那样味道的话， 很甜， 很适合你， 就水果香甜，很棒。 是，而且它是一个系列的，因为我还有他家其他的这个款，抹上之后也不会很油腻。所以还不错。 雷雷，我们的成野医生已经没了。 好，我们的小助手微信号现在再度的公布给大家，刚才所说的那个收敛水已经没有了， 成野医生没有了哟， 手霜还在。 对，欢迎大家通过小助手的微信号可以直接加进来，15801546025，15801546025，即使是你在收听我们的节目没有看我们的节目没法扫二维码，也可以加15801546025，直接加我们的小助手微信号，然后小助手会把你拉到群里面直接抢购。 是的。 好，一梦这边还有一个美妆单品。 是的，这一款呢是高丽雅娜的眼霜，也是最近非常火爆的一款， 长得很像 Pola， 有一点点就是 Pola 的老款。然后这一款我是上个月买的， 上个月买的，但是我知道 它的功效是什么，因为全是韩文。 对，它的主要的成分是肉毒杆菌、哦、然后主要是去一些细纹和皱纹。当然了，你还可以涂在你的比如说法令纹呐、啊，还有你的这个脖子，还有你的抬头 纹， 对， 脖纹的地方。 对， 因为上面写了 Eye and Face Cream， 所以是全脸可用 的这款特别特别的火爆现在。 嗯，它的质地是那种好吸收的吗？ 很好吸收， 就不上手试了，听你说就好。 很好吸收，然后 是就是乳液质地， 乳液质地，然后最好是它比较适合25岁以上的姑娘， 就是轻熟龄肌肤。 对， 嗯，因为有一些眼霜，它为了体现自己的胶质很充盈，你上手试的时候，你会感觉弹弹弹， 嗯，弹走鱼尾纹， 对，它就会那种粘稠质地。其实那种你在正就是真正日常生活当中使用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一些困扰，它会让你很难吸收， 嗯， 以及你在上后续的护肤品的时候很容易搓泥， 对，比较黏腻。 但这款不会，对不对？ 这款不会， 很清爽， 比较水润，对， 很好、嗯。这款眼霜也是11块吗？ 11块， 嗯。 原来沐一梦的法令纹也很重哎，脖子上的纹也很重。 没有，你 介绍产品的时候自己说出来了。 没有，不要瞎说。 啊，我以为眼霜只能涂在眼部。 不不，这看眼霜的。这个功效，这款是可以全脸用的，但不是所有眼霜都可以全脸用。 是 的， 对。我们要继续介绍吗？ 我们先休息一下吧，好不 好？ 好 吧， 给大家一点点的缓冲时间。 缓冲时间，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注关爱青年计划，通过视频直播扫我们的二维码加入，也可以直接加微信号，就是 这里。 15801546025加15801546025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购物小助手，他会把你拖进群里，直接来预览一下我们稍后还会跟各位分享到的双十一好物。 刚才那些要不要再跟大家简单的再重复一下还有哪些？ 现在还剩的修足时间， 嗯哼， 可以缓解腿部疲劳的， 好的， 然后胃腐蚀米粉的这个神器，还有妙思乐的屁屁霜，还有小飞行员的帽子加眼镜儿，一个小的腐蚀碗，一个护手霜，一个眼霜，这是我们介绍过但是还依然存在的11块钱的每样东西。 我们的微信号就在这里，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马上回来。 一个一个梦飞出了天窗，一次一次想穿梭旧时光，雨再大也总要回家，被淋湿的鞋晒干再出发，轻松的步伐被泥土冲刷，力量无限放大， 我们被小事打扰，为现实烦恼，不可和时间赛跑，未来的最佳男主角准没准备的生长，从小的愿望到大的梦想起航，坚持是生命的永恒，跳动的心脏带着光跟我飞翔，感受风的速度在耳边呼啸远方，一个一个梦想要去的地方，一个一个梦想。

改革开放四十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新纪事。 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北京时间1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98.2兆赫，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下午6点，北京。回家成为了这个城市最有人情味的事情。 百变辣妈袁一，全能艺人小航，北京小河最小雨，逃嫁狂人苗山，美妆小仙女一梦大猴，潮流梦工厂。 11月6号晚上6点01分，你还在等待双十一，离你还有很远很远。你还在想自己银行卡里也没有钱，那谁让你没有钱呢？你可能会觉得双十一时候买别的东西都太贵，观看我们今天节目你会省很多很多钱。然后我们节目当中呢，今天除了会带来很多非常好的货品之外呢，我们三位主持人当然也不是白来的，我们三位呢每个人也有一次抢购的机会，所以你看上的货品很可能也会被我们抢走。欢迎大家赶紧关注我们的大卖场，有请我们今天的大卖场的麦姐袁小姐。 刚才不是说好是店长吗？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双十一的抢购会。我们左边的东西都是介绍过，但是有一些其实已经被抢走了。 怎么突然间变成东北人了？ 啊，有吗？ 我想要刚才那个小姐姐。 这杯其实你卖走了，想别想了，整啥呢？别瞎整了， 市面上都买不到的，11块就卖走了。 对对对，好了好了，言归正传，我们再重复一下刚才介绍过，但是依然还在的东西，然后看看有没有大家有这个漏掉的。 那个成野医生也卖出去了。 哦，对，成野医生也卖出去，这边都是卖出去的。 对， 收看的方式来说一下吧。 一梦来好不好？ 好，我们的收看方式是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应该是左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和我们实时的互动。然后呢，你还可以关注我们的新浪微博搜索活力982，还有我们的一直播搜索我们的活力982，就可以观看到我们的潮流梦工厂。 大家看一下我们公司的前台就长这个样子，我们卖场的卖姐，哎，就是这样的即视感。你今天穿衣服很有麦姐的感觉在哦。 谁说的？我这是上周还专门给大家讲解过的非常特殊材质和颜色都很特殊的背带裤。 OK， 很 chic 好吗？ 好，潮流梦工厂这个时段还是有很多的好货等待着大家的哈。 对， 我们再给我们的小助手微信号再跟大家公布一下，如果你在开车的路上没办法看我们视频直播的话，记得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号，请柜姐报一下。 15801546025，这是可以直接加的微信号，15801546025，15801546025。加了我们微信小助手之后呢，他就会把你拉到我们群里，群里面有这个小程序，随时会发布商品的信息，你直接点小程序下单，填写地址，所有东西都是默认到付的，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提前注意一下，因为单品的价格都是11块钱。 看视频大家可以看一下右上角，随时一扫就可以进入进去了。 对对对， 好， 然后我们接下来继续说了，说过的先一会儿再说吧。 我们来说两双鞋子吧，应该是全场唯一不卖11块钱的。 好， 因为单价确实本身有一点点高，而且又都是全新的。这一双是爸爸妈妈都应该知道的，很著名的日本的小朋友服装的一个品牌，叫 Mickey House。 米奇老鼠？ 不是 Mickey Mouse， 是 Mickey House， M I K I H O U S E。 米奇马。 House 不是 horse， 你的英文 米奇房子。 对，它也不是 M I C K E Y， 是 M I K I， 哎，闹死了。 你不是爸爸就是不懂，但是你是家长，你肯定懂啊。 对，就这个鞋底，它是专门为就是学步的孩子们设计的，它的支撑力非常好，而它的鞋头其实要比一般的大人的鞋头要比例上面更宽一些，主要是因为你们仔细观察一下，小宝宝的五个脚趾头都是并排列的 啊， 分开。所以它是需要，对，而且长短都几乎一样，所以它其实在学步初期特别需要一双不挤脚的学步鞋。这款学步鞋很妙的是它的内里都是毛巾质地的，所以它是完全可以光脚穿的。在小朋友刚刚蹒跚学步的时候，其实是很在意那个鞋那个脚和鞋以及鞋底和地面那个摩擦力度的，它要去发育自己的末梢神经，然后去找到那个平衡感，才可以慢慢的自己脱离掉大人的双手，去独立站起来去行走。所以这双鞋在做学步期间过渡的时候非常的棒，支撑力又好，材质又好，也是可以给宝宝光脚穿的，就可以给他更接近的更直接的去接触到地面，去寻找那个末梢神经的那个平衡感。所以这就是一双专业的学步鞋为什么它在专柜要卖1000块钱的原因。 这双鞋要1000块钱呀？ 998。 我的天哪。 对，所以现在111， 但穿这双鞋以后就真的是光脚不怕穿鞋的，就穿起来很舒服，对不对？ 对对对，而且真的是很适合小宝宝。就我觉得这种学步鞋，这种一定不要给孩子买一些不太知名的品牌，因为孩子的第一双鞋还是会比较， 他但凡起茧子，你的父母的内心应该会很疼很疼。 哎，就是当一双嫩到可以当刺身来吃的小脚开始学走路之后，你就会发现它大拇哥的外侧呀脚后跟啊就开始有些死皮。 你为什么那么残忍，天在家吃自己小朋友的脚还当刺身吃？ 就是小朋友在没有会走路之前，那个脚就是嫩到你很想给它切片然后吃，因为它往嘴里塞特别嫩。 这画面太恐怖哈。这双鞋非常值得入手啊。价位是 111。然后所有的型号，哦对，必须要说一下它的那个内里的尺寸。这双鞋子是12厘米的。宝爸宝妈在买鞋子的时候应该都有经验，就是买这种鞋子都是看内长的，所以你给你宝宝量了，如果他的脚长是12厘米，那这双鞋就是可以的。这是12厘米内长的鞋子。 那是只限于12厘米，还是12厘米以下的都可以？ 就是你可以先囤着嘛，如果你的脚还，因为脚总是要往大了长嘛。 但如果是13厘米，就建议不要买了，是吧？ 不要不要不要，这是12厘米的内长，大家记住了，12厘米内长的学步鞋 Mickey House。 全新的哦。 对。我们先放在这里，然后另外有一双小朋友的鞋子是来自 Nike 的。这双鞋子我觉得很妙的是在于夏天，像很多宝宝的脚都属于汗脚型的，就很容易出汗 啊。小朋友都是汗脚呀？ 小朋友都是汗脚，有的时候夸张到从夏天从那个鞋子里面伸出来那个脚都滴汗。 那你喜欢吃的应该是那个汗脚的那个刺身吧？不用蘸酱油了， 就香港味吗？它这一款很妙的是鞋底是这种就是完全可以翻折的，对，就有点像大人那个 free 的那种 Nike。然后呢鞋面是这种镂空的，所以透气性很好，它是带气孔的，也不会压脚背，同时它也不需要系带，是这种松紧带的，脚一伸就可以了，可以穿袜子穿也可以光脚穿。 OK， 那这双鞋就建议夏天穿。 夏天穿，冬天就太冷了。 冬天穿厚袜子呢那也是冷，小朋友还是不要受冻。 我们来看一下这双鞋的尺寸，内里是11厘米的，11厘米哦。 刚才12，现在是11厘米。 对，现在是11厘米。 OK， 那它的价位是？ 也是111。 111块钱，也是一双全新的，连鞋盒都有哦。 对，都有鞋盒。这是今天全场唯二的不卖11块的东西。 OK。 两双小朋友的鞋子， 但值得入了。 但接下来又是小朋友的鞋子啦，这个卖11块，这是一双。就是我是外形控嘛，就是看到样子就很想买的一双鲨鱼拖鞋。就是棉鞋在家里面穿的， 而且是全新的。 对，全新的。这个的尺寸其实有点难把控，它反面写了21码，但其实它是内里是13厘米的。 那到底是多大？ 13厘米。 这拖鞋是不是？ 它是脚后跟其实是护住的，然后整个脚踝这个地方它是一个松紧带的设计，所以小朋友是可以带住的。你会发现小朋友脚没有脚后跟，所以你给他穿拖鞋或者穿一些没有松紧带的东西，他会带不住那个鞋子。 一梦摁什么摁？你怎么知道？ 因为我特别喜欢小孩儿 啊， 然后特别 研究小朋友。 对对对， 然后你也会吃刺身。 我喜欢，我特别喜欢他的小脚。 你是香港口味的那 种吗？没有没有，他的小脚和小手都特别特别的小，特别特别的嫩。 对，这个标牌还在，就是13厘米，然后鞋底是这种防滑的橡胶底。对， 但这三双鞋都是13厘米，就是13厘米。如果你要大于这个。 对对对， 厘米数的话就建议不要买。 这个鞋子尺寸可以比你家孩子的脚大，但是不能比你们家的脚小。 OK， 这是所有家长买鞋都知道的。 嗯，作为大人，有的时候你忍一忍就算了，小孩就不要忍了。 大人为什么要忍？ 那有的鞋就觉得好像稍微有那么一点点挤，但你也觉得也穿得下就可以买啊。 因为无法理解你的思维，我也无法理解。 反男孩子就是可以的，你看 AJ 的鞋很贵。好吧，那我们的二维码再出来一下哈，小助手的微信号15801546025，15801546025，15801546025，加一下我们这个微信号就可以看到所有的商品了。再度提醒大家是加微信号，不是打电话哟。 虽然我们小助手是单身了，但是就是撩妹 他的要求很高，就大家不好满足。然后看一下这个我们屏幕的上方的这个二维码，也可以随时扫一扫就可以进入进来了。 接下来依然是宝宝们会用到的，这是我在日本自己买回来的，但是没有用过，全新的，是一个脖圈，就是可以在亲子游泳的时候或者让宝宝自己在家里浴缸或者怎么样玩的时候使用的。它是一个小鸭子的图案，然后充完气以后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孩子的当家长的应该都明白，给泽华来展示一下吧。 看一下 里面内含一个脖圈和一个打气筒， 好操作的哈， 很好操作，而且这是日本原产的，所以材质啊就是安全性各方面还是值得信任的。不过建议大家在使用这个脖圈的时候，旁边一定要形影不离的有成年人陪伴才行。 嗯， 啊，不然有危险是吗？ 当然，因为小朋友他自己并没有什么危险意识。 以前吧，就是作为成年人，特别是男子，然后女生买这样吹气的，就说来来来，你来给吹一下。你知道有些男生也不擅长吹气， 就是肺活量并没有那么高。 比如说我就不擅长，然后给我的话，我得碍于面子，你得吹，吹半天也吹不起来。这个的优势就在于它有打气筒。 天哪，你的点真的很奇怪。 你不用吹，直接给它打起来， 吹 很 不卫生啊，吹很不卫生。 是现在基本上都是用打气筒。 对，现在基本上都打气筒。天哪，你那个年代太久远了，可能是50-60年代。 你跟我不是一个年代的吗？ 我是90年代的人。 所以你那时候就已经用打气筒来吹气 球了吗？而且还是电动的。 我受伤了。好吧，这个卖多少钱？ 这也是11块。 也是11块钱、 嗯、全新的脖圈，对，宝宝脖圈，游泳用的。 好的。然后我们的助理朋友记得随时要提醒我们哪些卖出去了。 Mickey House 卖出去了。好的，那我收起来了。 这么贵的东西都卖出去了。 111哪里贵，装鞋988、 okay、 啊，对，998，真是的，过分。 这是12厘米的那一双，然后旁边那双 Nike 的是11厘米的。 对，这双拖鞋是13厘米的。 好的 好的，收起来。 接下来呢？ 接下来依然到了我们的美妆博主的时间。这是什么？ 这是 上面写的海藻美容液 面膜。 哦，这款我知道。 那请木一梦来。 是冲绳的是吗？ 哦，我不是，我只是知道它，但我从来都没有用过它。还是让泽华来介绍吧。 就是还挺火的是吗？ 很火。 嗯哼， 对。 这款产品呢，是来自于不在我们直播间当中，但是人美个子很高的周四会出现的小郭小姐的提供。 那她是怎么把东西给你的？ 她就是远远的指挥我说这些东西从哪可以找到，我就帮她找到拿出来给大家。她、虽然人不在现场，但是心跟我们在一起。 很棒。 说到这款面膜呢，就是，反正海藻两个字嘛，女生可能就会懂了吧。 像一片海草，海草，海草，海草，随风飘摇那个吗？ 它应该主要主打的是保湿这样的一个功效。 对，因为海藻这个植物就是保湿性特别好，因为它是海洋生物嘛，海洋植物，对不起，所以它补水性会特别好。 也是他在日本冲绳买回来的了。 嗯， 这是一片对吧？ 这是一包，一包里面应该 有 若干片。 哦，明白。 但是多少片呢？ 是我才是学前，这不知道，看不出来里面是几片。 按照正常的包装的话， 我摸一下这个厚度，我觉得至少有2到3片。 哎，就正常包装一包不会2-3片，最少还得5-6片，基本上是 没有吧？没有， 应该没有5-6片，你不要瞎说，不要这样夸大销售好吗？ 哎，男生买的一包十几片都有啊， 因为鸟窝它的厚度 啊， 对，我觉得应该两三片左右。嗯，对，因为其实像这种封口的，如果一下里面放太多片的话，其实不太卫生，所以你后期存放，你用完一片，你一天只可能用一片吧， 对， 最多用两片。你这个封口你不好密封的话，其实是有细菌会进去的， 对， 而且会影响它的保湿效果。 嗯， 所以里面有个两到三片是正好的，嗯，一两天左右用完。 这外包装很好看，男生可以买回家送给女朋友。 11块钱的礼物吗？ 你就说是111买到的， 心意最重要。 OK，也是11块钱哟。 11块。 然后我们的二维码再给大家出示一下，开车的朋友记得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账号15801546025。15801546025，15801546025。然后呢，看视频的朋友也可以扫一下我们此刻这个画面当中右上角的那个二维码，扫一扫就可以进入进去了。好，有什么最新动态吗？ 没有没有，我们只是我刚刚变身为管理员。 目前刚才说的那个面膜，还有我们左下角可以看到修足时间呀，然后还有刚才说那个辅食碗、小碗都还有。 好，接下来我要说抖音同款了。这个玩具其实我还挺舍不得卖的。 那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朋友聚会的时候很适合 钓鱼的那种，是吗？ 不是钓鱼，是青蛙，就是我不知道应该怎么说，就是抖音同款的小玩具。它是一个这样子的小盘子，圆盘， 啊， 然后有四只青蛙， 啊， 就咱们现场四个人就可以玩起来。比如咱们一个酒局，就很健康的局，就只是不是为了喝醉，而是为了情趣的那种。然后这一包那个籽儿就可以放进去。 那要不然我们现场去玩吧，正好有四个人。 对对对，咱们可以来玩一下。小助手先跟我一起玩，我们俩来玩吧。 好， 就是比如说我是红色青蛙，他是绿色青蛙，然后我们俩就要在同样时间当中去吃那个小弹珠，看谁可以吃的更多。 神秘小助手突现惊现直播间。他很明智，他全程背对着我们。 你选绿色，我选红色。 好。 那你打得这么严实，你让我们看什么呢？看小助手的背影。 我选蓝色，你选红色。 好，现场示范一下这个抖音同款到底怎么玩的。 开始。 这是要干嘛呢？ 吃豆吗？哦。 这段视频呢，家长朋友就可以给小朋友们看一下，一定要好好学习，不然的话你智商可能未来堪忧啊。 这个不光是小朋友可以，就是买回去。 太轻松的游戏吗？ 你看长大成已经这么大岁数了，还在玩这么幼稚的游戏，然后彼此玩的都还不是很老练。让我们俩来猜测一下到底谁会赢吧。 我觉得， 我觉得一般生手的运气会比较好。我赌我们的小助手会赢， 那我就赌袁一姐吧。 好，还剩下一颗豆，看谁吃的。 我们家输了。 一二三四五，哦，袁一这边好多。 对啊，好多。 应了那句老话，姜还是老的辣。你为什么要说袁一老？哎，但小助手那边都也很多哎。 我有十颗， 我有11颗。 他赢了。 我赢了。果然我们小助手， 对， 所以还是新人的运气比较好一些。 这个很有意思，这很好玩。 那我们俩也应该去玩一下。 对，你俩也来啊。 对 啊，来，我 第二轮战斗哈。 好，第二轮战斗，现场玩了起来。 你想要蓝色的还是黄色的？让给你，先选。 蓝的吧。 好，第二轮要开始了。 预备，开始。我跟你们说，不一定越快就吃的越多，你一定要看准时机。但作为一个刚才失败的人，我好像没有资格说这个话。 刚刚赢了的人就是以快取胜。 但我觉得太快可能会把那个球打到对方那边去。对， 球卡在中间不动了。 你们就 来看老天的命运。哎哎哎哎， 德华，你手太笨了，手和嘴一样笨。 好，我们结束了，来数一数吧。 哇，好快呀，结束战斗。 嗯，大人们都很着急。我觉得我要赢，我这边有很多很多。 一梦那还能倒出来豆豆哎。德华，你有几颗？ 各位叔叔阿姨，我有12颗。 哇，那也就是一毛有9颗。 对， 天哪， 很好玩哎，这个游戏 是不是很有意思？这个 是的， 就家里有朋友什么，大家来聚餐聚会的时候，然后你可以带上他一起玩。 这真的是老少皆宜的， 对，小朋友也可以玩，大人也可以玩，很有意思。抖音同款，怎么样？泽华，你看完这个以后，你要行使你今天唯一的一个抢购机会了吗？ 我很想把它收入囊中哎，那我要把它收入囊中了。 那你现场来扫我们的二维码，看谁手速快。如果有听友跟你一起抢，那还是会像刚才一梦一样让给听友哦。 我要这个了，我现在就去抢。 那就扫吧，在群里面抢那个链接哟。 大家知道作为主持人的优势点在于哪里吗？我都不用换位置，直接拿出手机对着屏幕一扫。 你扫那是伟伟的微信，有什么可扫的吗？ 不是直接付款就可以吗？ 你本来就在群里面，你要在群里面把那个链接抢掉。 那怎么扫？ 在群里， 就是在群里面有个小程序。 你看，纸上谈兵，说了半天怎么抢，自己抢的时候就不知道怎么抢。 让我来手把手的教一下大家，先搜一下微信公众平台，是不是？ 不用不用，你搜了伟伟的微信号，他就会把你拉到那个群里面去。 就是我们都是在那个 fashion 圈里面，然后再抢。 我一直都不是很 fashion， 所以我不够资格进入到这个圈里。请维维让我有资格进入到这个圈里。 他好像不在那个群里， 我把你拉到那里面吧。 好，然后我就可以支付成功，那等于这一款就已经没有了。 对，没有了，你先成功了再说吧。 大家这会儿还可以跟着我一起来抢一抢看哈，比一比到底是谁的手快。 你是手速，有点手太慢了。 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微信号是。 你手速慢了。 已经没有了吗？ 主持团队的另一个不在场的人抢走。 被谁？ 小雨。 被小雨抢走了。 没关系，被小雨抢走了也会被泽华抢走。 被小雨抢走等于就是泽华的。对， 我的天哪，太过分了呀。 我觉得他主要是因为看到你要抢，所以他就先抢了。 那在直播间，在看我们视频那一头的小雨，给大家介绍一下你的那一款面膜，它的功效是什么。这样我们也可以远距离的给大家介绍一下。好吧，那接下来还有什么产品吗？还是我们再跟大家休息一下？ 哎，等一下，还有两个。 OK， 还有两个，一个是这个手机壳，请这个物主自己来介绍一下。 大家好，作为一个爱吃小龙虾的朋友呢，有一款小龙虾。 我这是澳洲龙虾，这钳子很大。我觉得这个所有的肉都在钳子里。 好吧，作为一个爱吃大龙虾和小龙虾的朋友呢，当你晚上的时候，你很饿的时候，你很想要负一下那个罪恶感，但是你觉得自己的身材不可以，不够资格。这个时候，你的手机壳如果是一个小龙虾这个样子的话，你远远的看着手机壳，就像感觉吃到了肚子里一般。 哎，这个真的很有食欲，很有手感， 是不是？ 而且很妙的是，不仅外观做成小龙虾这种逼真的效果，还有这个内壳里面看不到的地方还有一个小王子。 哎。 我觉得这个设计很棒， 然后你看那个小龙虾的表情也是渐渐的 跟你很像啊。对，然后下面写了 Design by Wiggle Wiggle。 Wiggle Wiggle 是什么？ 就这个品牌 Wiggle Wiggle。 OK， 那边我就觉得这个样子非常的奇特。你看别人拿的手机壳都很一般，你拿出来一个小龙虾，别人会觉得你嗯。 所以这是适合什么手机？ 适合 肯定不是最先进的 Max， 对不对？ 毕竟不是我们所有人都买得起 Max。 但如果你要是用6啦七呀、啊，就是不是 Plus 系列的，应该都还可以。在这里首推6或者是6S。 七也不可以是吗？ 我没用过七，我不知道七大小跟六。 七应该可以，七是可以的。 是可以的吗？ 应该是可以的。 然后如果要是八的话，我也没用 过。七好像不可以吧？因为它前面那个摄像的这个是圆的吗？还是方的？ 它这是方的。 方的 哦，方的那七不可以。 哦，七不可以了。 对，因为七这块是圆的。 哦。嗯，但是圆的话，只要在这个孔里面就好啊。你那个是几？ 七。 那过来试一下， 试一下吧。 对对对，可以先来试一下， 看一下。 虽然有6也有7，但10肯定是不行。 10肯定是不行的。 对，10因为是长的，就是立起来的那样的摄像头嘛。 就老款的苹果，然后非 Plus 系列的，我觉得应该都可以试一下。 嗯， 我们现在现场检验一下这个7到底行不行哈、啊。 可以的。 刚才跟我抢购那个青蛙的那个小郭小姐有没有给大家解释一下？ 哦，不行。七不可以，因为七的镜头被挡住了，那就应该是6及6以下。 对， 六及六以下，六 S 应该也可以的。 对，六 S 可以。 好的，那这款手机呢，壳呢依然也是11块钱。 这款手机呢？ 这款手机要11块钱，我本人自己也会抢吧。我们的二维码再给大家出示一下哈，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号158015460251158015460251580154605。 好了，接下来 重磅推荐的这个，擦啦！ 眼瞅着到了十一月，紧接就十二月，然后就是明年的一月、二月节呀，就是一个接着一个，就到了就是逢年过节走亲访友必须要喝两口的时候。这个时候呢，选一款比较好的红酒，哎，这一家的其乐融融啊，合家欢的感觉就出来了。 对， 然后呢，重点是这个产地很重要。今天带来的是一款来自于法国勃艮第酒区的，然后一款是来自于现在大家也比较喜欢的新型酒的产区，澳大利亚产区的。 我天，你简直就是酒柜的专业销售员啊。 是啊， 哪有专业销售员这么弱的，只说出来一个产区而已嘛。这个年份大概是在这两年，应该是2016年，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2015年和澳大利亚的这款我不知道是哪一年的 啊。 澳大利亚这个是维吾酒庄袋鼠干红葡萄酒。 嗯哼，澳大利亚是现在的新型的葡萄酒当中很重要的一个产区的一个地方了。法国那那瓶呢就不用说了。 这个年份在哪里看啊？ 它上面应该有写。 没有。 没有吗？ 没写年份。 我记得应该是2016年。 2017年在这边。 2017年 2月28号的年份。 对。 然后这瓶是勃艮第的吗？ 嗯。新酒就要喝那个年份近一点的。 法国，对，法国， 法国， 法国，法国原瓶进口，这是2015年的。法国这瓶是2015年，澳大利亚这瓶是2017年。 分开卖，分开卖。法国那瓶是那个拉菲酒区底下的其中的一个酒厂的一个品牌，所以这两款酒的话，本身呢味道呢基本上是偏干涩一点点，然后不会让你觉得口感有特别不舒服的。我们今天这价位还是按一瓶11块1毛1来走吧。 11块1毛1，一定要有那一毛一吗？ 太低了是不是？ 好吧，11块1毛1， 111太贵了。显得没有诚意。 11块吧。 好吧，11块吧。 好吧，反正你现在健身也不适合喝酒。 澳大利亚的跟法国的都是11块，直接带走哦。然后稍后我们应该还会有一些东西吧。 啊，我们，啊对，还有两件衣服。 好，那这一时段我们就先进行到这里。刚才 要不要再重复一下现在还存在的东西？ 要。修足时间还在。 修足时间在，然后装 Nike 的11厘米内。那叫内鞋长的鞋子还在，然后这个 iPhone 6及6以下的手机壳，然后这个喂米粉、喂辅食、喂药的神器，还有这个妙思乐的屁屁霜，还有这个飞行员的帽子加眼镜，眼镜是防紫外线的，还有一个辅食碗，贝亲的 Innisfree 的护手霜，哎呀，还有这个韩国的网红品牌的眼霜，还有这个来自日本冲绳的海藻面膜， 哇哦， 啊，以及这双鳄鱼拖鞋，13厘米内长的， 哇哦， 红酒被买走了， 两瓶 都被买走了，我天哪， 看见没有？ 这个邮费可能会有点贵哦，因为这有点沉， 但是值得啦， 很值得，对，因为毕竟，哎，这个原产地的酒怎么也得好几百块钱， 是的，好吧，休息一下，一会儿马上回来。 前段时间去贵州，有朋友用当地的好酒招待我，开的一瓶窖藏陈酿的董酒，那酒滋味真的不错。我当时就纳闷了，这么好的酒，价格也不贵，为啥市面上见得少呢？朋友说，董酒会酿酒，但是不会卖酒啊。以往白酒是酒香不怕巷子深，董酒凭借其过硬的品质、独特的口感，也是获奖无数。1983年，为保护民族品牌，董酒的配方和生产工艺就曾被相关部门评为国家秘密技术。董酒这几十年来，也是把所有的精力全部都投入到了酿酒当中去了。董酒的酿制有三大特点：一是配方均衡，除了是单纯的粮食发酵，在大小曲发酵时还加入了130多味本草，这在白酒中可是并不多见。第二是酿制工序特别多，需要1258道酿酒工序，可能是工序最复杂的酿酒工艺了。第三是酿制时间长，每滴酒最少需要5年才能酿成，这样酿的董酒你说能不好喝吗？ 但正因为董九全部精力都拿去酿酒了，所以啊，没人关注怎么卖酒，董九的市场就慢慢被其他酒所取代。好酒一定要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也跟酒厂联系，把董九窖藏拿了一批过来免费代卖，大家可以拨打一下我们的电话 400-919-6188 400-919-6188， 用出厂价订个几瓶回去尝尝 400-919-6188 400-919-6188。下期我们再见。 德国东方刷新400-1575859，德国东方刷新。 壮阔四十年，书香送耳边。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精品有声阅读主题活动及听听 FM 改版上线发布会，11月8日盛大启动。让文字带我们回忆那段辉煌的过往，让声音带我们开启未来耀眼的光芒。下载听听 FM， 11月8日收看同步直播。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女士们、先生们，距离本商场打烊还剩下最后半个小时的时间，请您尽快的把您挑选好的货品呢，赶紧的付款，就可以把你喜欢的东西全部以非常便宜的价格带回家了。欢迎光临，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我们今天只营业一天的潮流梦工厂这样的一个百货商场，我是百货商场的董事长泽华， 现在都流行叫 CEO。 我是百货商场的 NEO， 就各种各样的 EO 都可以。 你 XO 你是？ 那也可以，我是酒店的，就不是商场的 XO 泽华。然后欢迎我们今天的秘书木一梦。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梦。 我来自己介绍，我是商场的 UFO 袁一。 你长得确实挺像 UFO。来吧，给 UFO 给大家介绍一下，还有哪些？ 对，东西基本上都已经介绍完，我这边的这一堆都卖掉了。 哦、 对，你就想要别想了。 好， 对，然后还剩的这些，我觉得大家不要错过，因为确实时间也不多了。修足时间这一款很网红的产品，可以帮助你很好的消除腿部疲劳。 UFO 小姐在介绍之前，先跟大家再说一下我们的抢购方式。 哦，对。来，一梦说吧。 嗯，我们的抢购方式，大家可以现在扫我们屏幕上的，哎，我们屏幕上现在没有二维码是吗？ 有 啊，可以扫一下我们屏幕上方的屏幕上正在给大家播放的这个二维码，也是我们小助手的微信，然后这个号泽华可以读 一 下， 15801546025， 对， 15801546025，15801546025， 没错。然后大家呢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和我们实时的互动。同时呢，你还可以搜索我们的新浪微博活力982，还有一直播的活力982，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视频。 哎，我们的店长的头像的右上角有一个这个二维码，大家扫一扫就可以进入到我们这小程序当中去了。接下来继续来介绍产品吧。 我们刚刚说这修足时间里面一共就18片，其实18片按照我一腿用3片的方式，一条每次就会用到 3天6片， 然后3天就用完了。 嗯、 对，其实用的挺快，所以是一个很 这个不光是 名副其实的消耗品， 应该是男女老少都可以使用， 完全都可以用。就是你像孕期的时候有很明显的感受嘛，然后其实很多上班族，包括你的工作性质可能要求你经常站立啊、走路的，就腿部很容易。哦，我今天 很 需要休足时间，对这个。然后这保质期到2020年1月份，所以很新鲜。然后是宝宝专门的妙思乐护臀霜，这可以特别有效的阻止什么 尿布疹啊，尿布疹啊，红屁屁啊什么的。反正我们家孩子从出生到现在一直在用妙思露、啊，从来没有过任何什么臀部的一些问题。护臀霜这个保质期也是到2020年到2022年5月份的，完全新的，没有开封过，塑封包装还在的。 以前妈妈只能把我的脚当做刺身，现在也可以把我的屁屁当做刺身吃哟。 屁屁真的是很鲜嫩。这是 Innisfree 的护手霜，这是覆盆子香氛护手霜，散发夏日里酸甜宜人的水果甜香，丰富的保湿成分，给手部肌肤水润呵护的香氛护手霜哦。 然后名字呢也很招桃花，叫做怒招桃花， 对，11块钱。然后还有这款很火的来自韩国的眼霜，而是眼部和面部都可以用的一个主打胶原蛋白和玻尿酸的这样的一款产品、嗯、 我觉得可以用在法令纹跟那个脖子纹的那个地方，还挺神奇的。 是的。然后这个是来自贝亲的一款离乳时期妈妈们都要做好准备的这样的一款神器，它可以喂药，也可以喂第一口辅食，就像小米粥啊、米粉啊这样的东西都可以通过它来喂到宝宝的嘴巴里面，根据人体工学来设计，所以使用起来其实是很方便，但是携带也很方便、嗯、 也是11块钱。 Yummy， 所有都是11块。然后这个很精致的小龙虾手机壳，适合 iPhone 6及6以下的手机使用，也是11块。 6S 也可以啦。 嗯，然后这是来自冲绳的海藻面膜。 海藻面膜我觉得可以配一个那个， 像那是海草，这是海藻。好吧，海藻也是海草的一种。 对啊，好吧，现在找不到，那我们就手人工说一下吧。 像一片海草，海草，海草，海草，随风飘摇。 我觉得你就安心做店长吧，你没有做网红的命。 这是贝亲的， 不可爱。 这是贝亲的辅食碗 ，OK， 然后也是全新的，不用过多介绍了。贝亲的产品就完全是放心的使用就好了，就实用性很高。 嗯， 然后这是一双很可爱的鲨鱼的棉拖鞋，小朋友穿的，内长是13厘米 ，OK， 很可爱。然后这个是一个法国的品牌给小朋友专门做的飞行员帽子和眼镜，就是如图所示，里面是一副眼镜和一个帽子。 舒克舒克舒克舒克开飞机， 对，戴上以后你家孩子就是舒克。 哎， 还有什么？哦，对，还有这双 Nike 的小鞋子，学步鞋，鞋底是那种像大人的 Free 一样很软可以折叠的那种、 嗯、 然后呢鞋面也是那种特别透气的，很适合夏天穿的，内长是11厘米，适合刚刚要学习走路的小宝宝。这双鞋是除了刚才那款卖掉的 Mickey House 以外，另外一款不卖11块，卖111的鞋子。 OK， 当然接下来时间就是看我这里，还有它非常可爱的小朋友游泳的时候挂在脖子上的，叫游泳圈吧、 脖圈，对对，这也是全新的，里面有一个脖圈和一个那个打气筒， 样子就是小黄鸭。 对对对， 嗯， 然后刚才有朋友在问到说适合多大小朋友穿，应该就是说这个鞋子， 嗯， 这个跟年纪关系不是很大，因为每个小朋友的脚的长度不太一样，这个只能告诉你准确的尺寸是内长11厘米， 嗯， 所以最好在下单之前还是要去先行确认一下，或者说你家孩子还不会走路，那应该买它就没有问题，囤着等到会走路的时候或者要学走路的时候就可以用了。 嗯， 然后这双鞋子是13厘米的内长，大家记住了，13厘米。 十三厘米， 嗯， 好，以上这些呢，就大家现在还可以抢购。再给大家显示一下我们的二维码小助手的微信号：15801546025，15801546025。现在开车在路上没办法看我们视频的朋友呢，记住我们的微信号哈。现在让你旁边的那位记一下：15801546025，加到小助手的微信号以后，你就可以下单了。 十一主播好物分享先暂时介绍到这里，也欢迎大家在我们节目结束之前的时间当中都可以来通过我们的二维码的扫描或者是微信号的加入到我们的群里来，我们的群里这个小程序还可以依然的给大家使用， 嗯， 来去预览这些还存在可以抢的商品。那接下来还剩一点时间呢，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晒一晒就是大家各自的购物车，因为说了嘛，就双十一可能有一些人并不知道要买什么，所以还挺想说跟我们买就不会摇摆。 嗯， 所以看看大家的购物车里面都加了什么东西。 从谁先开始？ 你呀、啊。 这是个什么样的顺序？对啊， 从 C 位开始啊。 好吧，那我就先开始了。 好呀。 然后我可以直接把我的购物车屏投屏到电视上。 好呀，好呀。 会不会有一些不太好投屏到电视上的？ 你自己先确认一下吧。 应该还好。 我最近还真的是放了很多东西进来。 来，我们来看一看投屏之后的效果。 OK， 第一个是买书。 你可以放大一些你的屏幕吗？ 这个怎么放大？就直接把书出来是吗？ 哇 ，BGM 之魂 啊！这个是那个 买书也要在双十一的时候买吗？ 啊，因为平时买的话是58块钱，双十一当天的话11块钱。 哇！ 然后这本书是知日出的，然后 BGM 之魂仿的就是日本的所有的做 BGM 的这些大师， 哇， 他们对于这个背景乐的看法，然后以及这个背景乐的历史啊，哦，讲了很多这样的故事。 厉害！ 因为我觉得知日和知中这个系列做的都还挺好的。 然后我看到了一些，就是， 内衣就不方便展示出来给大家看一下。然后呢，就是11月8号我想要抢购的这个。11月11号当天你可能就抢不到了， 肯定抢不到。11月8号那天能抢到就已经是万幸了，所以你基本上加了很多东西在里面，是不是？ 对，这是我们上回给大家展示的，我觉得这个配饰很有必要得到手，因为这个价位非常的划算，只用99.9元， 而且有4个胸针， 五只 哪里有五？ 啊，上面那个 H&M 那个是 logo， 你在想什么？ 我以为那个也是。哎， 那你现在是不是要把它挪出购物车？ 4只就忍痛也要一下吧。然后还有一个这个帽衫的裤子，我觉得这条裤子很耐穿，对于男生而言的话，就各种各样打扮都 OK 的。 好的吧。 然后配套的当然就是这个帽衫本身啦。这个帽衫本身， 真的要穿一身吗？穿一身不会傻吗？ 不会。 主要看人是吗？ 大家都可以。 嗯，好吧。 王俊凯本凯是不是穿的就是这个卫衣？他穿的不是帽衫。 我个人觉得这身灰色的卫衣和那个裤子选一个单品就好了，或者你两个都买，但是不要一起穿。 然后这个拖鞋是我很想入的，希望可以抢得到。 好吧， 拖鞋就很适合，啊， 澡堂拖， 对， 嗯哼， 然后还有一双袜子，我觉得这个袜子也很值得入。 你的腿那么粗，确定可以穿吗？ 哎呀，穿在里面噻， 那上里面就看不见了。你可以买来送给我， 你可以露出来丢丢噻， 可以买来送给我，我很喜欢穿这样的长袜子。 你根本就觉得自己可能会抢不到。好， 对，因为我没有加入这一款单品， 我就是这些。 哦，这么节制，家里没有一些什么日用品是需要在双十一囤货的吗？ 我之前看了这个一个电饭锅，哎，不是那个高压锅。 高压锅啊哈。 对，这个高压。 彩色的嘞，哦 ，WMF， 颜值很高啊。 它不光颜值高，而且它做起来东西非常的快速嘛，因为 现在你是想说我做牛肉的时候就做出来很好吃的效果吗？ 总是会羡慕旁边的人做牛肉特别好吃，然后时间又快，然后又不会把厨房搞得乱七八糟， 对， 所以就很值得入手这样的一个高压锅。 你这个很值得羡慕，你这个带彩色的，我那个就是不锈钢的本色。 那等我抢到手的话，你来羡慕我吧。 那我们俩来交换吧，我来给你做牛肉。 好吧，这就是我的这些货品了，谢谢大家。 好的，断开你的手机连接，我们来请一梦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购物车啦。 好，这个我 你要投屏吗？ 我不投屏，我直接给大家说吧。 好，或者你可以给你前面那个镜头。 好， 嗯， 其实我的东西非常简单，先给大家简单说一下，有这个香薰蜡烛，还有这个香薰的一些东西。 单身女孩子自己在家住就会希望把家搞得香香的， 香香的。然后还有一个是艾叶泡草， 艾叶泡草 啊，不好意思，艾叶是泡脚，不是泡草。 啊， 这个 啊，就一袋一袋，现在很流行什么艾草啊什么。 对对对，然后我是每天都拿它泡脚的。 啊，妈呀，你是不会泡脚的女孩子呀？ 啊，我超喜， 你坚持了很久吗？ 对，我坚持了很久，所以就是比如说生理期什么 都很顺畅， 而且不会很痛。 那你的泡脚盆是普通的盆还是 木桶？ 木桶的那个大盆。 哇，那你专业， 专业。 因为会不停的加热水嘛。 对，那谁给你加热水？ 泡到一身汗，就自己啊。我有一个大壶，里面全都是。然后 你家还有暖水瓶 啊？对啊。因为 场面无法想象， 因为我妈妈给我弄的嘛。 对对对，是是，因为我也在我妈妈的感召下，我专门定制了一款。就是水， 啊，定制， 对，就那个高度，那木桶高度可以没过我膝盖的那个桶的高度， 啊， 就可以把膝盖也泡进去， 就有那种暖水壶，然后就可以一直加热水，然后你平时烧热水就往里灌就可以。 我唯一困扰的就是我不知道该谁让谁帮我不停的加热水 啊，自己就可以啊。 他们 家人比较多，不知道是让孩子还是让谁来去他家。 不是，是没有人关心我。 然后还有一款是这个小熊空气加湿器，然后它的价格也很便宜，对，然后是就是这一款。 你为什么要买这个加湿器？ 因为我 想放床头用吗？ 对，放在床头，因为我看我很多同学都用这一款，我觉得还不错。还有一款就是这个啊，这个暖水袋我要推荐给大家。 嗯， 这一款暖水袋超好用。 为什么？你家没有暖气吗？ 有暖气，但是我喜欢被子里就稍微暖， 还要再暖 啊！我 我特别喜欢特别暖和的这款暖手袋。 那我推荐你那个电热毯。 不行，那个容易上火，那个容易上火。 那现在有一种流行的叫那个液体加热的那个毯子， 啊， 它不会干，它不是那种发热电线加热的，它是那种水状加热的，就跟以前水床，但它只是一层垫子。 哦，是这样， 而且很安全。 那它不会睡着睡着应该捅破了？ 那不会， 像尿床一样。 你身上是有什么样尖锐的东西？ 这款暖宝宝它就是，它可以加，就是持续一晚上。就只要你， 哦， 是充电的吗？ 对，充电的，只要你放在被子里面捂着，它就可以持续一晚上，但不会一直都那么热，就是恒温， 有温度， 对，恒温。 就是最怕的就是那种充电的暖水袋，以前有段时间很流行嘛，插上电，然后一会儿充完了， 嗯， 最怕就是早上你不小心碰到它，它虽然在背部，但是已经冰凉成一坨铁状金属的东西，就是啊，就很难受。 我现在都很怀念小时候那种 纯铁叫 那种 叫汤婆子， 你们叫汤婆子， 对， 我们就叫暖水袋嘛。就是普通的那个 塑 胶 啊，塑胶的，我说是那种铸铁的， 啊， 死沉死沉的一个圆盘子， 那不是古装戏里面才会有的吗？ 啊，我知道那个， 南方就会用那个，那叫汤婆子，我们 家。对对对，我知道那个， 外面会给他穿一件衣服 啊，对对对对 对， 我喜欢那种塑胶的原始的那种暖水袋，一开始碰着非常非常烫，到后来开始慢慢变凉。 对，那个是真的， 那个是真的往里加热水。 对啊， 那个真的很危险。 嗯哼， 我们有好多老师就是课间 被烫到了， 对，烫到自己， 对， 所以还挺危险。 然后还有一款是九阳豆浆机。 哇，你现在是养生梦哎。 对，我是养生，然后它这个到手价是209块 啊， 对，还不错价格，嗯，然后还有就是一些香薰的蜡烛，还有一个是外婆山白洋淀烤鸭，烤咸鸭蛋。 到底是烤鸭还是咸鸭蛋？ 就是烤咸鸭蛋。 哦， 烤咸鸭蛋 就是白洋淀的， 这个样子 是吗？ 对对，它很出名。 你像我们南方人都是高油的，高油的咸鸭蛋。 就是我非常喜欢 江苏高油， 我甚至我有的时候会闲着没事，就是特别想吃的时候，我就自己咸吃，干吃一个咸鸭蛋。 咸鸭蛋你是只吃蛋黄还是只吃蛋白？ 我全吃，我都很喜欢吃。 你真的很咸， 我口很重。 那我下次回老家可以给你带点江苏高油的咸鸭蛋。 好好好，谢谢。 那个真的是全中国闻名。 好，然后 我也想要。 你不是刚刚说吃咸鸭蛋的人很咸吗？ 我可以配上粥吃。 然后这就是我的购物车。 很棒，哇，让我认识了一个不一样的你。 你买豆浆机是真的会用的吗？ 我真的会用，就是我家里现 在刷起来很麻烦。 就我现在家里有红豆、薏米、黑米、黑豆，还有就是我买了很多，还有黑芝麻。嗯， 就是豆浆机这件事我能理解，就我单身的时候我也会自己打豆浆， 嗯， 但最烦的就是你赶着要上班，然后那豆浆机倒完了，但它你如果当时不刷，你回头再刷就会 腻上面， 超级难刷，所以你一定要先泡着。但是它有那个电的接口又不能进水，所以你泡的时候一定要很在意。 嗯，我觉得你们家真的不适合香薰。 为什么？ 你想你泡脚的时候慌慌忙忙的去接水什么的，突然间要把它给碰倒了， 啊， 怎么办？ 你在泡脚之前先把香薰都给它点上。 对 呀， 啊，那一圈都是蜡烛，你碰倒的话不就烧起来了？ 我们的香薰不是那样的蜡烛， 对呀， 啊，蜡烛不是香薰。 对， 而且现在很多都是无火香薰。 对，无火香薰，而且它是放在一个杯子里的那种， 嗯， 对，就是不会有着火的， 很有情调。 好吧， 你真的是不配有女朋友， 真的是什么都不懂。那看一下你的吧。 好，来说一下我的 啊。 购物车， 你要投屏吗？ 我哦，对，我好像可以投屏哈。 嗯， 我就是会有一些小朋友的东西在，然后我要给小朋友买那个一款很棒的，推荐给宝爸宝妈的一款拼图。这款 拼图， 对，是来自于日本的，它的质量很好，因为有一些拼图你知道吗？它就会很容易损坏， 嗯， 它表面那层纸就很容易起开。但是拼图同时，其实拼图是很考验小朋友的专注力的。而且这款拼图它分很多阶段，从一阶段到七阶段， 嗯， 从四块一直到几百块都有。 妈呀！ 所以我给他买了，选了两套三阶段的，大概是20-30块左右的。 嗯， 他现在大概一口气能拼20块的拼图， 不用喘气了呀。一口气一下拼20-30块，太厉害了。 又不是潜水，就他能够专注到能把20块拼图一组的图都把它拼出来。 嗯， 而小朋友拼图很神奇的是，他不用看那个 sample。他不看图样，他跟大人不一样， 全凭感觉， 全凭就是颜色去比对。 好，我们切一下画面，现在这个画面很奇特 啊啊！对不起， 小朋友出现了， 就是，对对对对。然后接下来我的这个购物车里面有， 我小时候最讨厌就是叔叔阿姨送给我拼图啊， 嗯， 还有需要组装的那些东西。 我也是， 你们都不喜欢玩这种东西。 对啊，就内心翻个白眼说谢谢，然后就扔到角落里再也不玩。 那你们小时候喜欢玩什么玩具？你喜欢芭比娃娃？ 我不喜欢芭比娃娃。 那你喜欢什么？ 我不 赛车， 我不 泡脚。 谁呀、啊？ 我比较喜欢，我不喜欢芭比娃娃，我就喜欢那种特别胖乎乎的玩具， 就毛绒玩具。 对。 你呢？ 我就拼图，我直接买回家。我说我喜欢这块，我要的这块拼好的，直接带回家，就不要自己拼。 那你喜欢玩什么玩具？喜欢在什么玩具上？ 四驱车。然后四驱车的那个轨道，我妈给我买很大一个轨道，她不是也需要现场拼的吗？然后买回家以后，我根本不想拼，然后我让我妈给我拼，我妈也不会。后来还请了电源，直接上家里把这个组装好。 那你的乐趣在哪儿？就是开车吗？听到 对呀、啊，自己也会跟着演呀，说前面马上要撞车了，快跑，就这样子，很好玩，真的很有乐趣啊， 小朋友。就是 每个小朋友不同嘛， 对，不一样，对，每个人的点都不一样。然后我的里面有刚才跟泽华一样的 H&M 和 Moschino 的合作款， 嗯， 然后我的单品和它不太一样，我选了一个，我选了一条男装的这个就是链条装饰的裤子。 你选一个男装的？ 就是给先生买啊。 哦， 对对对，他喜欢这种浮夸，对、 嗯。 然后金属的胸针我也是有抢，然后这件抹胸，因为我现在对感觉自己身材比较有信心，所以愿意穿这样的牛仔上衣，一个短 top。就可以露一些肚子，然后同时还可以对。 上周的今天我们给大家介绍过那个抹胸。 对对对、嗯，然后就是这种金属的锁骨链什么，包括腰带呀、啊，还有耳饰什么的，其实都还挺适合女孩的。 妈呀，你下单了这么多吗？ 还好吧，是你跟我说一定要买啊，不买就会后悔。 很难抢的，就是你们这样的人导致我们真的抢不到货。 你又不需要这种饰品。 倒也是的，继续吧。 然后还有这件 T 恤是我个人很喜欢的，就是一个棒球衫的款式的 T 恤，长款的，还有一件短 top。 嗯， 我希望都可以抢到耶。Yeah，然后以及妙思乐，因为妙思乐的东西其实挺贵的，就是小朋友用那个护肤品。 妙思乐，我们刚才那个屁屁霜是不是就那个？ 屁屁霜就是妙思乐的，对。妙思乐的大瓶的，那个叫斯拓的，叫斯拓敏的那个儿童护肤霜，一瓶大概原价得要将近300块钱。 我的天哪！ 然后大概用一个月就用完了， 嗯、 所以我通常会在这样搞活动的时候多囤几瓶。 OK、 嗯。然后接下来就是 Victoria's Secret 的一些东西了，对。 哎，果然大家都会在购物车里面加很多内衣。 然后戴森是我这次会买的两个东西。 你要买什么？ 一个是吹风机专属陈列架，我觉得很实用。 根本 就是什么意思？是正常的吹风机吗？ 就是你可以把吹风机放到上面。 对对对， 架子 架子。 你是不是很嫌弃？ 你觉得不实用吗？因为那个吹风机本来就配很多头。 我觉得是你的洗手台够大，有空间，你可以这样子。 你说对了。 好了，那我们这种小洗手台就不用考虑。 没有，就是我觉得因为你老把那个就是吹风机老往柜子里面塞什么、其实还挺容易损坏。 它是不是也可以悬挂吧？这应该也是挂到墙上、 我并不知道。然后还有一个过滤网，戴森的过滤网。 戴森有 净化器、净化器的过滤网还是需要随时换的。 OK， 就这些。对， 其实有特别推荐的还有机票，很多人会在双十一的时候抢机票。 那目的地也有 不同的地方有不同价位的这样的机票。 双十一在旅行产品上其实也是会有优惠的。 对，就是当红的日期是肯定不可以使用的，但你可以选择年假的时候，非常合适。比如说去日本的往返4000多块钱公务舱， 哇， 是不是很值得收入囊中？ 很值得，来往返4000块钱公务舱吗？很棒，因为飞日本很多的航线其实它是没有头等舱的，公务舱就是最高舱位了。 是的，通常的价位的话，基本上经济舱也得在3000-4000块钱了。 对，那 是这样一个公务舱的价位。 好了，给你们一些提示哦，说不定我们的购物车里面有一些你也需要但是还没有想到的东西，也可以赶紧加入到购物车，让它好好的待着。 反正 H&M Moschino 合作款就不要跟我们抢了。 11月8号开抢。我们的小助手现在的产品状态是到什么样了？我们请妙 那个胃药神器被买走了。 胃药神器被买走了。OK， 在我们的群里面小程序，大家也可以在我们节目结束之后继续来关注我们的小程序，如果还有一些捡漏的东西的话你可以带走。 嗯， 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到潮流梦工厂，关注到我们屏幕左下角的二维码，可以让小助手把你们拉进群哦。今天节目很开心，然后收获也颇丰，也希望你们收到东西以后可以有惊喜，可以满意。 我们三个没有一个人收到。 我收到了 啊， 我买了一个。 买什么？ 我买了那个修足时间。 啊，是你买走的？ 修足时间。 对啊，是我买走的。 没有修足时间，没有人说买走啊。 有， 就是我。 啊、 我刚才 默默的买走。 刚才袁英， 因为他刚才说出来了以后就被别人抢走了。 哦、啊。 他现在默默下单。 就是刚才袁英姐第二次推荐的时候，我就默默的下单了，因为他刚才发的时间比较早，我就是往上滑了一下。 你真的很爱你的脚。 又泡脚又修足， 真的是。 谢谢你们的关注，稍后是活力 music， 我是袁一， 我是泽华， 拜拜，谢谢一梦， 拜拜， 谢谢小助手， 拜拜。